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86集，曾时。萧迟也在换衣服，赤着上半身时，拉过沈泽川的手，照着自己后背摸了一把。沈泽川还坐在席垫上，一手架笔计算这段时间的花销。他摸着萧迟也的汗，抬眸说， 这么紧张， 吓死了。 萧迟也迅速地穿上衣物， 担心答得不够诚恳，让师父再起了疏离之心。这段时间实在忙，回头得找个日子跟师父好好谈谈。 慈父爱子，非为报也。 沈泽川割了笔， 师父这一关没有利益往来，只有情真意切。二公子路漫漫，那一脚倒是把你自己踹了个远。 萧迟也倒进藤椅里，想了片刻， 今日换作是我老爹，这顿饭未必能吃完。 萧迟也心有余悸地摸了把自己的胸口，看着沈泽川。沈泽川沉思在账簿上，笔握了又放，袖口滑下去，露出一截白。他侧眼很平静，屋里没别人，因为热，所以微长的领口露着雪白，上面有轻咬的痕迹。那么薄，萧迟也竟然有片刻发呆，他愣愣地望着沈泽川，想了很多，又好像什么也没想出来。 兰州， 萧迟也鬼使神差地唤着，沈泽川心思没在这里。他正想着该让葛青青从绝西找几个会算的管事过来，蓦然听见萧迟也的声音，眼睛虽然没有离开账簿，却侧了些脸，嘴里答着， 说是。 萧迟也骤然站起身，他转了几圈，忽然蹲在沈德川后边，把人抱了个满怀。沈德川还写着字，亏得定力了得，才没有把笔画写歪。萧迟也从后蹭着沈德川的面颊，蹭得沈泽川面皮发烫，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也不讲话，把人摸了个遍，捞在怀里黏得要命。沈泽川就这么坐萧迟爷怀里继续算账，他算到难处就让萧迟爷把手指伸出来，萧迟爷不肯，抱着他口算，竟然还算得飞快。 二公子有点门道，给我把这都算了吧。 沈泽川拨开算盘，萧迟爷又把算盘给拉回来。 算久了就乱了，这么杂还是交给专门干这行的人来。你知道去都里谁最擅长算吗？ 这还真不知道。 花三小姐花香一。 沈德川便问， 那你知道中伯里谁最擅长诱敌吗？ 谭台龙。 萧此安。 沈德川终于看着他，正经地说， 蹭得我心猿意马，无暇正事。 名不副实。 萧迟凑近， 我见小公子薄汗涔涔，衣衫不整，特意过来提醒一二。 那你是正人君子。 沈泽川指尖沾了茶水，划过萧迟的手背， 不像我想了那么多。 愿闻其详。 沈泽川被他贴得热，起了些汗。 宽衣解带的事情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。 萧迟也反握住了沈德川要逃跑的手指，笑了片刻， 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，你且听着我给你说。 沈德川往账簿上看，萧迟也捏着沈德川的指腹，随着他一起看账簿。 我还没说呢，怎么就热了？ 沈德川侧眸看萧迟也，悄声做着口型。 因为你呀。 萧迟也看了沈德川半晌，忽然俯首下来，埋进了沈德川的颈窝，世才的一切情感都被沈德川这个模样融成了水，他们沿着萧迟也的胸腔流到了萧迟也的全身，成为另一种沸腾的湍急。可是不论他身躯内部如何波涛翻滚，他抱着沈德川连更大些的力气都不敢用，那一脚在去多岁月里不动声色，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狡猾地变作了萧雪情动后的阵痛，浑浊的爱恨经历了瓢泼大雨的淘洗，变成了清澈见底的湖泊。萧雪敛起了锋芒，在心爱两个字下俯首称臣。沈德川松开手，又与萧赤野十指交握，他偏头碰了碰萧赤野半晌不动的脑袋。 睡着了吗？ 萧赤野抬起头哑声说， 我好爱你。 沈德川微怔，萧赤野看着他一字一句地重复着， 我好爱你。 沈德川正了少顷，萧赤野等不及了，他偏头稳住了沈泽川，用力的，像是要把胸腔里无法靠言辞表达的爱意都送给沈泽川。庭院里的清风拨动竹帘，花影随着日头倾斜到檐下，那穿过阻碍得以深入的金色光芒洒落一地。北原猎场距离磁州不远，又有相通的马道，浪淘雪晶半日就能跑到。萧赤也次日就带着陈阳和丁桃去看地方。沈泽川整理完了这段时间在磁州的账目，在磁州守备军的事情上与周贵孔林两人又做了一些改动。 虽然也曾想过会有不少人前来应招，却没有料到有这么多。如此一来啊，明年的耕田范围还能再扩增。 周贵喜不自胜，孔林也面露喜色，对沈德川说， 外头缺粮，磁州能供应，对于好些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就是雪中送炭，既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，也免了他们落草为寇。军备的事情就要劳烦同志了。 我看依照这个趋势，等到明年啊，磁州境内就没有匪患了。 周贵昨夜一宿没睡，盘算了许多， 咱们若是能替敦端两州也解了难处，落山土匪就会不攻自破。 招募初见成效，大人却不能一味依赖于此。磁州能够支撑起这样大的粮食消耗，是因为过去五年里磁州上下能够齐心协力。端州临近边沙，即便他们想要收心开垦也做不到。 沈德川还有其他思量， 况且如今地位空悬，乱世最易出枭雄。洛山有个雷惊蛰，茶州未必就没有。磁州才开始蹒跚学步，万事不急。 是这个理。 孔岭颔首， 当务之急是解决户籍问题。好些人都是其他地方跑来的，身上没有文书证明，若是想在磁州常住，总要有个身份。 沈泽川稍作停顿。 永仪年间，东宫力推皇册入籍，是由各地州府、知县、村镇层层积兑出来的。如今磁州人少，既然已经不再受大州号令，便可以废除原先的三部册籍，由磁州自己再分新籍，城中仍然严禁游民。等到确定册籍，磁州就能随册征税，账目上也会随之更加清楚。 那这几日便能着手整理。 周贵顿了顿， 如今只担心启东守备军。 孔林也说， 这么久了怎么半点没有听到启东的消息？ 沈泽川也在这等待中觉察出别的东西。去都若是想要阻止萧迟也回离北，马上调出七竹音，就能在一个月前把萧迟也堵在中博境边。但是去都没有，他们放出了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韩进。这韩家嫡子在丹城外被禁军俘虏，现在还关在牢里。按照启东五军的划分，齐竹英能够在半月以内召集十万人马，他却到今天都没有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